我杯茶。 还是年轻的花，多姿多彩的恋上每个他，随着年资增加，风干一脸风雅。那热茶冲开它，将青春的血都喝下。时间自会淡化多少疮疤，从那烦扰的街，终于可清醒想到每个他。辛酸的苦水有助人消化，给他声音灌醉，让我豁出去，情人爱在容易被美化，潇洒的印象能永久吗？还需感慨什么？曾经拥有几段情，难堪总有过，每段浓和淡，喝一杯便过，流过段段激情，情感蒸发了。 情人节至少感动过。